事，悄然的丧失斗志，本身一件事，只是口将它重视。谁装糊涂，谁要清楚，你可记住，保持态度，你可记住，是非曲直转。